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封闭列车。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有一篇，主角是列宁。1917年3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定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到敌国德国，返回祖国。7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今天我们就欣赏《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这一篇《封闭列车》。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瑞士周围，烈焰腾空，烽烟滚滚，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着。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这4个年头里，在瑞士这块和平的绿洲上，侦探小说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层出不穷。在奢侈豪华的旅馆里，交战国双方的使节们像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冷冰冰地擦肩而过。虽然一年前他们还曾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打桥牌，竟像邀请对方参加自己的家宴，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测的人悄悄地溜出他们的房间，议员、秘书、武官、商人、戴面纱的和不戴面纱的富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使命，插有外交豁免权小国旗的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里走出来的是工业家、记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游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现的冒牌旅游者。但是几乎人人都负有这样的使命，要探听什么，侦查什么，引荐来客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他们全都忙着去干偷听偷看的勾当。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旅馆、包饭公寓、邮局、咖啡馆里，到处都有人在互相摸底。所谓宣传工作，实际上大半是间谍活动，标榜什么就是出卖什么。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们进行的每件公开交易的背后，都隐藏着两三个目的，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无论什么级别的德国人，刚刚踏进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知道了，1个小时后巴黎就会接到情报，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日复一日将一本本真实的和捏造的报告送交给使馆随员，这些报告有一级级往上递送。墙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用自纸篓、锡墨纸里的材料编造情报。终于这些兴风作浪的厉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许多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许人也。猎手和狩猎对象，间谍分子和反间谍分子，出卖人的和被出卖的，这些人都混杂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关于他的报告材料却少得可怜。也许他太不值得重视，他不在高雅的旅馆里下榻，也不去咖啡馆里闲坐，更没有光临宣传演出会。他只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个鞋匠家里，在利玛蒂河岸的后面， 有一条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这里的房子都像旧城的那样建造得相当结实，房顶高高的耸立着，他就住在这样一座房子的三楼上。房子已经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岁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楼下庭院里有个煮香肠的小作坊。他的邻居，一个是女面包师，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很不健谈，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人，他的俄语名字的发音很难。他们还知道他是几年前才从故乡逃亡而来，他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做什么有利可图的交易。女房东最清楚，他们夫妻俩衣食十分简朴，搬来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所有家用杂物还装不满一个小筐。 这个矮小结实的人是如此的不显眼，他尽可能生活的不引人注目，他谢绝社交生活，楼里的邻居们很少碰到他那从眯缝着的双眼里射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他的客人也很少，日复一日，他按严格的规律生活，每天清晨九点钟必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十二点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准时回到家中，下午十二点五十分他又离开家，又像早晨那样成为第一个来图书馆的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钟。情报人员历来只注意说话多爱嚼舌头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语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动世界的头等危险的人物。就这样，情报人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没有写过关于他的报告。可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却知道，在伦敦他曾是一家激进的小型杂志的编辑，在彼得堡他是某个名字不易发音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但是由于他轻蔑地谈论了社会主义政党里有声望的人物，并宣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由于他表现得难以接近又丝毫不会拉交情，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有时候他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召集会议，到会者只有寥寥的15至20人，而且大多是年轻者，因此当局就像对待其他高谈阔论头脑发热者一样，把这个遁世者收容下来。没有人重视这位矮小而严峻的男人，在苏黎世只有20-30人认为这位住在鞋匠家里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是值得注意的。当时假如有一块飞快地穿梭在各个使馆间的豪华汽车偶然把这个人撞死在大街上，那么不论是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这个名字都不会为世人所熟知。 1917年3月15日这一天，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深感奇怪，时钟已指到9点了，那个最准时的读者还没来，他每天都坐着的位子还空着，快9点半了，快10点了，那个孜孜不倦的人不来了，他不会再来了，因为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有个朋友和他谈了些什么，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发生的传闻使他大为震惊。开始时列宁还不敢相信，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接着他以急促坚定的步伐赶往湖畔的受报亭。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在报亭旁和报馆前等待着消息。事情是真的，这消息千真万确，而且对他来说一天比一天更加真实动人。起初只是一次宫廷政变的谣传，看来只是内阁大臣的更迭而已，然后是沙皇的被推翻，临时政府的产生，杜马自由了，大赦犯，所有这一切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他20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在西伯利亚，在流放生活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实现了。这时他突然觉得战争造成1000万人的死亡，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他看来这些人已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了，而是一个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王国的殉道者。这样的王国已经诞生，这个平时是那么清醒冷静的梦想家现在陶醉在兴奋之中。1000万人困守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自己的陋室里，这时他们的欢呼声震撼着大地，因为这个消息使他们深感欣慰，可以回去了，不必用假护照，不必隐姓埋名， 不必冒着被判处死刑的风险就可以回到沙皇的帝国中去了，可以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了。他们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行李，因为报纸上刊载了高尔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你们回家吧。从四面八方飞来了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再次投入生活，为着他们从懂事以来就为之献身的事业。 几天以后，人们惊愕地认识到，传来的消息虽然使他们想入非非，欣喜若狂，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们所梦想的那种，根本不是。这是一次颠覆沙皇的宫廷政变，是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动的，目的无非是阻止沙皇与德国的单独媾和。这绝不是人民的，人民所要的是和平和权利，这绝不是他们曾经为之而生并准备为之而死的，而是好战的党派、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的阴谋。这些人不想让自己的计划付诸东流。那些人表面上提出解放人民的口号，实际上却在为外国人服务，为外国谋利益。平时一向那么顽强不屈，那么实事求是的列宁，这时候也做着最不切合实际的幻梦。难道不能租用一架飞机穿越德奥领土回家吗？然而第一个上门来的效劳者却是个特务。夺路而去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和难以遏制。他写信到瑞典，要人们给他弄一张瑞典护照。他甚至想装成哑巴，为了可以不受盘问。当然，当过度梦幻的夜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列宁自己也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白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必须回去，进行他自己的，以取代别人的什么，用正确的、诚实的去取代那种奢谈的。他必须回去，尽快地回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取到德国，行还是不行？ 好朋友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钟》的封闭列车，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传记记述了二月革命爆发后，隐姓埋名从事革命活动的列宁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乘坐一列封闭列车，取到敌对国德国，赶回俄罗斯，领导革命的过程。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传记。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第二天，从不求人的凯瑟琳娜饿极了，只好恳求仆人给她一点吃的。可是仆人给她报出一道道的菜名，却没给她任何吃的。凯瑟琳娜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睡。 第三天，彼特鲁乔给她端了一盆肉，但是要求他在吃之前先道谢。他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说： 谢谢您夫君。 比特鲁乔才让他吃一点。接着比特鲁乔宣布要带凯瑟琳娜去他父亲家，吩咐帽匠裁缝把凯瑟琳娜的衣帽拿来，要把她打扮得非常体面。帽匠刚把帽子拿出来，比特鲁乔便说样子不好，像汤碗、碟子、蚌壳，寒碜死了。 凯瑟琳娜说帽子样式新颖，闲人淑女都戴这种帽子。比特鲁乔说 等你成了闲人淑女之后，你也可以有一顶，现在还是不要戴它吧。 凯瑟琳娜吃了点东西，有了精神，便和比特鲁乔争论。比特鲁乔却说 这帽子真不好，你不喜欢它，所以我才格外爱你。凯瑟琳娜来了倔劲儿，说 哼，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